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周迷订的周日晚上的机票回东城，在此之前可在北城滞留足这个周末。好巧不巧，周六谭燕希要去工程进度阶段验收的研讨会，轻易缺席不得的场合。谭燕希很是欠责，承诺周日的一切安排当推就推了，一定整天都陪着他。周小姐还不领情，嫌他腻歪。 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来休假的吧？素材还没整理，我剪片子都还来不及呢。 周迷占用了谭燕希的书房，让他当忙的就忙去。 恋爱何事不能谈，非要急在这一时吗？我们是来日方长的关系。 谭燕希被最后这一句话取悦到了，欣然地奔赴温山会海。周迷很喜欢这小楼里的书房，足够宽敞，足够安静。姚妈偶尔进来，送来洗净的水果。周迷想到读高中那会儿，深夜温书，周继柔也常常这样，水果、牛奶，亦或是小点心，放在他手边，也不多打扰，让他乏了可以随时补充。约莫下午4点，姚妈急匆匆地进了书房，周迷将笔记本电脑后盖半合，问姚妈发生什么事了。 方才太太，哦，燕希她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周姑娘你这时候是不是在这儿。 她要过来？ 嗯，说是想跟你见个面，说两句话。我觉得要不还是赶紧通知燕希，然后委屈周姑娘先到外头去避一避吧。他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是怕他口不择言。 谭燕希现在估计正在开会，电话打过去也不一定能接得到，我先听他要说什么吧。避得过初一，也避不过15。 姚妈忧虑极了，周迷安慰她：“ 您放心，真的没事，我早有心理准备的。”您觉得谭夫人会甩几百万让我离开谭燕希吗？ 都什么时候了，你倒有心情说笑。 他也没有办法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周迷落落大方的恃宠而骄的态度，叫姚妈也跟着放心了两分。 那好吧，但你还是给燕希打个电话，或者联系他的助理，总要知会他一声。 您放心。 谭燕希开完会才得空瞧一瞧自己做私人联系用的那一只手机，微信上有周迷发来的两条消息，一条是 SOS 的 emoji 符号，另一条是： 谭燕希，这一笔我要记下来，你欠我的，见家长可暂时还没在我的日程之中。 谭燕希读完消息，当下就坐不住了。晚上尚有接待建筑院专家的饭局，他一应先交给了莫妮卡处理，自己得先回去一趟，等会直接过去。他摘了参会的工作牌递给莫妮卡，一边往会场外走，一边给周迷去了一个电话。响了几声没人接，他又打给了姚妈。这下接通了，姚妈告诉他现在两人在院子里头对话，尹寒玉赶了他进屋里去，隔了门窗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只让他赶紧回来吧。所幸会址也在老城区，开车过去不到20分钟就到了。谭燕希到的时机很巧，许氏已经聊完了，尹寒玉正拉开大门走了出来。他穿一件鼠灰色的皮草外套，齐肩的栗色卷发，精致描画的妆容，一身浓郁的香水味。 终归她可能是谭夫人，可能是尹家的妖女，但绝技不太像是谭燕西的母亲。尹寒玉一抬头，恰与谭燕西撞上，吓得脚步硬生生一停。眼前之人面沉如铁，瞧他的目光里有霜雪淬刀锋的冷厉，言辞也分外不留情。 谁许你越过我直接来见他的？ 尹寒玉嗫嚅，谭燕西字句森然。 你嫌弃好日子过得不舒坦，行，我成全你。 尹寒玉被他这最后通牒的一句吓出求生欲。 你冲我发火做什么？谭振山叫我来的，不然我何苦自讨晦气？你不如先问问周小姐，我找没找她麻烦？我不过跑这一趟走个过场，好回去跟谭振山交差。 谭燕西目光沉肃两分，尹寒玉受辱且委屈的模样。 是，现在你捏死我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可我不过就是来探探风向。你真想保你的女人，那你就把这桶火气冲你老子发去，我有什么办法？我要是不照做，谭振山一样给不了我好日子过。左右，我这辈子是欠你们谭家的，要不今天你就干脆的结果了我，一了百了。 之前谭燕西退婚以及和谭文华争夺的事，叫尹寒玉见识到了他的本事，他很畏惧他，现在轻易是不敢再来捋虎须的。谭燕西默然地瞧着他。 谭振山还有什么打算？ 你问我啊，我问谁去？这回我来做说客，劝说不成，软的这条路行不通，你自己觉着谭振山还有什么招数？我只告诉你，谭家想叫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你连根毛发都别想找到。 这时谭燕西听见了脚步声，抬头往里头看一眼，大约是因为听见了门口的争吵，周迷从院子里走出来了。谭燕西微微收敛了两分怒意，而尹寒玉趁机拂袖而去，车在路旁等他，一部招摇的兰博基尼。他将走出两步，又停了停，转身对谭燕西开口。 谭振山原本想直接动手，他怕再有第二个女人用我这样的法子爬进谭家，是我告诉他，不如我出面先试着劝一劝。现如今的小姑娘可未见得非要攀着高处不胜寒的门楣，只要拿到足够多的钱，一生自由快活，不比进了你们谭家的门这么不人不鬼的蹉跎要强？谭燕西，不要不知好歹，这一回我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 尹寒玉说完便将车门一拉坐了上去，引擎声轰鸣，瞬间驶离了这街道。周迷走上前去，一把抓住谭燕西的手，仿佛冬日深井里沁过的冰凉。 阿姨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只叫我若不是真爱你到非你不可的程度，不要来趟这趟浑水。做一个豪门的媳妇只是人前吃肉，人后挨打。 实话说，周迷挺惊讶见面之后两人聊得挺平和，在谭燕西的描述里，这样自私冷漠的一个女人，原来竟也有并未坏到透彻的一面。 出于什么动机，尹寒玉要来劝说我？ 周迷其实没太想得明白，是害怕谭家真采取什么卑劣手段，还是终究不忍心见另外一个女人落入和她一样的境地，又或者今次这与一贯言行矛盾的行为中有隐含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身为母亲对孩子最后的一点微薄的慈悲心。周迷只是更加确认，人心都是复杂的。谭燕西垂眸看他。 那你怎么说？ 我说，很不幸，我还真非你不可，所以哪怕那是鬼域，我也是要闯一闯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你在，你不会让我去经历那些刀山火海。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